那你也 倒是说说 啊、嗯，你倒是说说。好，这样， 二位，跟我们家窗户根底下这吵上半个钟头了啊，行吧？ 你看你吵人睡觉了吧？ 哎，咱们加班的何必为难加班的呢？是不是？ 对，那我加我的班，你上你的班。 但是我真得说啊，头发不错啊， 我 作为程序员你真争光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实在工作太晚啊，作为一个快递员应该表扬。 你们俩还走不走了？ 走走走走走。 哎，你一般几点下班？ 我一般夜里一两点钟，你呢？ 我比你还晚呢。 哎、 我那次4点出门的时候啊，碰一大爷， 是啊， 出来晨练来了。一见我啊，特别高兴，夸我啊，现在年轻人要像你能起这么早，那真不多了，好孩子。我说我还没睡呢，你是后台的程序大牛，我是前线的快递小哥啊，来来来，抱一个抱一个。 怎么我是大牛了？ 大牛人啊。 好，你把人带上来。 来抱一个抱一个。 我发现你适合做朝阳群众。 你啊，应该退休以后做西征大妈。 你有得早点睡啊，不是哥们说你。 以后别干活干太晚啊，不是我说你。 老那么着的头发呢，我金怎么折腾吗？ 你这头发也不一定金折腾。 我真是怎么看你不像个修电脑的， 我怎么看你不像个送快递的？ 你不应该穿西装打领带吗？真逗啊！ 谁那样啊？ 街坊们说这是程序员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 作为他们的邻居员啊，我是最惨的，这一宿啊没怎么睡觉。 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。 哪个？啊、哪个俩呢？ 法治现场。 现场，现场，现场，现场，现场。 史上最悲催的劫匪，连续抢劫2家网吧，只抢到10几元。请看我们的法治现场，我是侯宝林。大家好。 谁理他了？哎，那得打上招呼。 你们好吗？ 他认为现场互动呢。 左边的小区你们好吗？ 小区。 右边的小区你们好吗？ 我是在哪楼顶上直播呢？ 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区，您看啊，有个网吧，网吧里出什么事儿了呢？ 咱们进去看看。 请看我们的现场报道。这个男子持刀闯入这家网吧抢劫。 嗯， 哟， 网吧里坐了4个年轻人， 就4个人。 走，往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带线，带线，上路，上路。 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别嚷，别嚷，喊什么呀？你没看我？ 也看一眼。 过来帮忙，过来帮忙，赶紧的，团一下。 老三说话，老三，支援，支援，老三。 哎呀，别催，这不跟着呢吗？ 4个戴着耳机玩游戏的年轻人啊，并没有听到男子抢劫的声音。 老四，守塔，守塔，你先坚持一会儿。 持刀男子很无奈，只能拿出小刀架在边上一位小哥的脖子上。 什么玩意儿，凉飕飕的。嘿嘿嘿，别闹别闹别闹。 这个时候旁边3位队友才淡定地转过头来看了看。哎呀，别闹别闹别闹， 干嘛呀？ 我们马上就赢了，别动啊别动。 对对对对对，行，一会儿一会儿把机器让你还不行吗？那边有机器，你还不上那个。 你别看他了，你赶紧。 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 支援支援， 来来团团团团 团，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 老 抓一个抓一个，快，哎，你别怼着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急啊。 你怎么又跑我这儿来 了？你看你看你看你看，死了吧？ 你别隔着我，去去去去去， 别挠，嘿嘿嘿，说什么大点声，听不见，戴着耳机不知道。 抢劫？ 什么你大的？哎呦哎呦， 抢劫！ 你找我骂你呢？ 你把耳机摘了，你听他说什么呢？ 摘耳机，摘什么耳机啊？冲啊！ 干嘛剁馅呢？ 完了，没大家来吧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快！ 抢钱？ 什么抢钱？哎呦，多大了？ 25。 25就抢钱？你是25的吧？我们这年代出门还带钱的，你真逗了你！ 头一回抢钱吧？ 哎呦， 抢啥那个？那算刀啊？ 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年轻人谁带现金啊？ 对， 是 都是电子支付了。 我电子给你，你敢不敢要啊？ 那什么，哥们儿，你要实在，我兜里有糖，你自己来拿来吧。 拍戏呢吧？ 不是，逗谁玩呢哟？老三，你的哥们儿就不是什么的，老跟你瞎逗。 嘿， 恶作剧，18%，恶作剧。 你少交点这位朋友啊！ 你才交这朋友， 编瞎话编真了，还抢劫， 连认都不认识。 那就认错了，那认错，玩玩玩，咱们玩，就开一局，开一局。这个男子啊，没抢到什么钱，只能孤单的一人落寞离开。悄悄的，他来了，正如他悄悄的走。 嗯，这回走的时候嘴里含了块糖。 之后，这名劫匪跑到另外一家网吧，将继续打劫。由于上一家打劫的淡淡的忧伤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他挑了一位没有队友的小哥。但没想到，接下来劫匪承受了1000吨的伤害。我们警察。 嗯、 啊。 您好， 这会儿知道客气了，

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